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 放牧， 放肆 扩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，欢迎在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。有时候我会想，会不会人生当中的某一些阶段就已经注定了我们要去做某一些事情，如果我们不去做的话，往后可能就没有机会再去做了。比如说小时候你喜欢玩某一些玩具，你就想长大了要买很多很多玩具才能够开心，可是过了很多年，你突然发现遥控汽车不能让你开心，洋娃娃也不能让你开心。二十几岁的你满腔热血想对抗整个世界，而如果你不去努力的话，很可能三十岁的时候就已经被生活吹得奄奄一息了。所以不妨多主动一点，你想吃的就去吃，想爱就去爱，想买东西如果钱包允许的话那就去买，等你过了那个年纪，有些感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。 你问我这世界最远的地方在哪里，我将答案抛向蓝天之外，落在你心底。如果你的爱总是逆向行驶，你说你爱我，我怎么能跟得上你？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，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，直达我怀里。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，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我诺言背叛诺言，刀子背叛长眼，刺进心头我却看不见。我忘了寒痛，忘了麻木哭泣的脸，永远背叛永远，泪水背叛双眼，爱到深渊我还不改变。我宁愿相信你的欺骗，再不让我有对你去恨。向大海之外，直达我怀里。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，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我诺言背叛诺言，刀子背叛谗言，刺进心头我却看不见。我忘了寒痛，忘了恩，跟爱情麻木哭泣的脸，永远背叛永远，泪水背叛双眼，爱到深渊我还不改变。我宁愿相信你的欺骗，再不让我又对你去恨。 现在活得越久，越觉得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家人才是最最重要的。相处当中的那些点点滴滴的温暖，那些心意相通，那些互相包容，那些付出，都会让你觉得人生如此美好。 彷徨，一波风雨来不及抵抗，无畏心伤，无力远方，是谁扮演着命运的模样？你的泪光，我的伪装，爱让遗憾变得不自然，寂寞流转，爱已被灼伤，用我一声轻叹换你更勇敢。那是一夜忧郁的风，吹过云散连着帆，站在天堂两端，肆意口喊，为何失去的总不能归还？那是一场不见不散，终点等时间来宣判，离别不过只是换一种陪伴，这一刻让我凝望你的眼。 我觉得生命最重要的，其实可能只是拥有最平凡但是温度恰好的家人，可以拥抱着爱的人的缘分，还有对待世界万物的一种慈悲。爱这个东西很亲近，很遥远，很陌生，但也很普遍。 有时候很难，有时候又很容易。一生当中能有幸拥抱值得爱的人，拥抱值得尊重的生命，就已经是非常大的福分了。对幸福的定义都不一样，我觉得幸福是每天都要有的，它是我们对抗所有不好的事物的动力。幸福有时候像空气，像水，像盐一样，不能够把它们都留在未来，它们是不可或缺的一些东西。还好很多细微的事情都能够给我们带来幸福。今天你有没有觉得幸福？

久不见，又来这里这个老店。后来的你喜欢了谁？我们聊聊天。 现在的你一样美丽，至于爱情是个回忆。他不爱我，他离开你，爱回来就回去。在不同的城市努力，偶尔也会想想你。 这样的我，那样的你，要很久才相聚。我们都没说那遥远的曾经，我们也没提那故事的原因。青春的副歌为你像一片夜黑，没法自抓在手里。我们的眼泪在复习着过去，我们的微笑是彼此的氧气。副歌的回忆是风刮好心窝后，多远都可以找到你。 窗外的树，爱哭的风，烦恼的我， 不知道你的闲余的时间、休闲的时间主要用来做些什么？调查显示，超过半数的人会选择手机上网，18到25岁的青年人比例高达64%。这个年龄段的人多数是90后，在人群当中，他们也是休闲时间最喜欢补觉的人。怎么会那么缺觉呢？可能因为时间花在了玩手机上面了，所以要一睡解千愁吧。你也早点睡咯，不要明天又起不来。

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我吃东西越来越清淡了，对待人情世故也越来越宽容了，发脾气比以前少了很多，也开始害怕听到任何跟病痛有关的事情。最大的心愿变成了一家人身体健康，现在更希望花九成的时间在温柔的灯光下跟爸爸妈妈一起吃一顿饭，一起陪妈妈散步，可能时间才是最大的魔术师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我也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